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派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编程和白伟聪，都非常欢迎各位的加入的。每一日都有铺头执笠，大机构裁员，另外还有那些连锁所谓的品牌店是全线撤出。最新的受害人就变成是香港一个最大的房地产信托基金里面的雇员。据市场是传出香港的领展近期裁员就50人至到60人。裁员的规模占在香港的员工总数就 5%。5% 呢那个人数比例就不算太多。但在现在这样的经济之下，正如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任何小问题在13亿人口的中国都会成为大问题。任何这个裁员少的比例在当前香港的特区这样的风雨飘摇在后继无援的状况之下，细的比例都属于大数。因为领展现在在香港固有大约1000名员工。1000名员工炒 5% 至 6%, 就即是50至60人。但是领展早前在最新的年度业绩报告就说就会全面提升集团营运效率，涵盖所有可控开支，包括物业、人员、营运、薪酬。咁而家咧系要精简少量嘅职务同埋职位，系嚟到咧系应对挑战。嗱，5%嘅领展嘅雇员俾人炒，嗱呢个又算唔算啊？系精简咗少量嘅职位咧？嗱，同埋咧整个领展啊，佢最近喺个股市啊嗰个表现，同埋喺香港啊整体嘅经济环境里边啊，佢嗰个作用又系乜嘢咧？咁啊，请阿鲍生咧同我哋评估下啦，好嘛？ 是咁啊，领展传出呢个消息呢，当然就唔开心啦，打工仔嚟讲。咁但我哋睇返领展嘅股价呢，自四月开始呢，由32蚊而家升到40几蚊。咁係逆市大升喎，我觉得係。因为呢你都知道呢，近年呢零售业不振啦，特别係香港啦，好多嘅租金啊、吉铺啊都会出现咗下调嘅迹象。咁呢个情况呢，照计领展呢是应该是受到好大的压力的。咁当然裁员是一个呢可以做靓盘数的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但是睇返领展嗰、那个823呢个房产基金呢，其实佢呢一早已经向中国大陆发展㗎啦。而且佢哋全部喺今年嘅五月呢，应该是四五月之间呢就全部改名，就变成领展购物广场。咁喺北京呢，在深圳啊，亦都有咧唔同嘅依啲商場，咁特別係依啲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嘅物業啊，依啲大陸嘅六項物業咧，佔佢哋物業組合咧，佔咗14.8% 嘅。咁咧，依個情況之下咧，就盛傳啦，就佢想更上一層樓，就將佢嘅股票納入咗滬港通同埋深港通裏邊啦嘅成分。咁呢个呢可能係佢裁员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咁精简架构啊，加强嗰个效率啦，呢啲通常都係上市公司呢嘅理由。咁但係睇到呢，其实好多嘅包括摩根啊、高盛啊呢啲投资者呢，都对佢呢就表示乐观嘅，觉得佢嗰个係可以维持一个买入嘅评级啊。 咁而家呢，你喺香港几乎百业萧条。如果咧係一枝獨秀，有一隻叫領展，係受到美國基金嘅青睞，係高度讚揚咧，就已經係久旱啊就逢甘霖噶啦。咁之但係咧，我哋睇睇啊，整個領展佢未來嗰個發展嘅路向，都可以估到啊，唔止係領展，或者買咗領展嘅股票嘅股民啊，香港個經濟前景係點咧？嗱，領展之所以咧佢喺香港度裁員，佢講嘅強調啊，係裁香港50-60人。老老实实呢个就唔算多嘅，因为你而家香港咧系阴干紧干糖，但系领展咧一早已经进军大陆，正如你头先讲喺北京、上海啊呢啲大城市都有。最新咧就系佢一早已经系食住呢个所谓嘅大湾区啦，吓咁佢喺深圳嗰个福田啊，吓嗰个中轴线嗰处咧就一早发展咗一个领展中心城，就喺咧福田嘅福华一路。 呢个领展中心城咧就已经建好噶啦，个面积咧系达到咧84,000平方米，即系85,000尺咁滞。呢个庞大嘅商场里边咧有餐饮、购物、消闲、娱乐，同埋咧亦都系教育啊啊嘅中心。呢个中心城咧就喺福田区，嗱嗰个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啦。毗邻高铁嘅福田站同埋地铁1号同埋4号线系非常之优越。嗱，如果咧大湾区是以深圳为中心，深圳你知道一个人口有成3000万，是汇集中国很多的专业人士啊、中产阶级啊等等。他霸了这个靓位，即是等于在香港你霸了金钟，是不衰得的。是吧，即是等于北京你霸了王府井、长安街的树。他领展之醒目就一早是霸了这个位置。他在大陆他是第一个大规模的资产提升项目，就够胆在逆市呢是增加商铺的总数量。它的目标是对准大陆的年轻消费者和周边的白领，是吧？咁但是你要又讲返大陆，你要讲白领啊、中产阶级啊、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呢，是因为整个大陆的经济环境呢，国营啊计划经济指导之下呢，它好环境的时候，啲銀紙咧係可以咧，係你數到咧山道門擋都擋唔住。但係有咩意欲咧？係嘛？好似話今年嗰個大學畢業啊，失業數量啊，嗰個有冇增加咧？嚇，1100万畢業生嘅就業人口投入嚟，嚇成個深圳呢個中心地帶個消費啊，會唔會跌咧？嗱，內需嚟講咧，你全個中國你睇個地圖係幾個中心嘅啫，係嘛？这个北京个王府井啦，是吧，上海上海滩啦、外滩啦，是吧，广州就不知啦，是不是天河为中心呢，定是哪里已经有少少危机。但是深圳呢，你是福田呢，就照计个底是好厚的，即是等于你在伦敦，虽然英国的经济好差，但是你在伦敦呢，在海德公园周围你尤其买1至100号啊，hold 住嗰啲資產，尤其係10年前買咧，都唔會點跌嘅。之但係最近咧，亦都暴跌喎。我聽到喺倫敦做物業嘅朋友話俾我聽，倫敦嘅豪宅咧喺High Park 同埋 South Kensington 啊，最近係出現下跌嘅跡象。呢個幾十年從來未試過，因為嗰度咧好多時候係中東嘅油王啊、油長啊，同埋全球各地啊，嗰啲咧百億級啊，包括美國啊、猶太人嘅富商將啲錢咧擺喺度收租，連海德公園周邊都會出現樓價下跌嘅現象咧。咁咧你就要將對眼望實深圳福田啊，領會啊啲經營嘅呢個領展中心城啦，係咪？何況而家大陸咧係網紅啊，係帶貨啦，網絡購物啦。咁商场啊，庞大嘅商城，你要面对年轻人个个咧入到嚟买珍珠奶茶又好，西餐茶餐厅又好，呢个咧真功夫啊食饭又好，佢对住个手机啊喺度玩抖音，仲玩得几耐咧？定系迟早翻屋企躺平咧？仲定系美团啊嗰啲咧？外卖嘅生意啊，慢慢会侵蚀到呢啲超级嘅巨型嘅商场咧？嗱，呢个你就要问一下美国的投资者啦，系咪啊？领展咧就系而家个名，系以前咧就叫领汇。喺香港嚟讲咧，系曾经咧系酝酿过上市啊，系一单咁嘅风波。因为佢2004年嗰时发行 IPO， 就俾一个叫卢姓嘅婆婆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就去质疑啊香港嘅房委会咧系唔可以出售资产，领汇以风险嘅问题咧就搞到押后上市，系咪？咁咧，當時盧婆婆咧就伙同咧泛民派嘅梁國雄、陳偉業、陶君衡，仲有名嘴嘅鄭經翰等人啊，就是、反對呢個領匯上市，記唔記得？但係力撐領匯上市嘅咧，就有詹培忠。嗱嗰陣時咧，就引起一場嘅政治風暴，就話佢咧係阻人發達，係嘛？就但係至到2016年咧，这个现时的中国政府主席梁振英呢，以特首身份呢对南华早报话，他说领展呢是只求追逐利润，社会责任不足。咁呢就但当时呢就领展呢个高层呢 亦都咧係即時回應梁振英特首咧係抽水，就話既然係咁，你政府回購啊咁。喺咁嘅局面嚟講，特區政府當然冇辦法回購啊，就變咗領展咧嚇，只能夠面對大陸去單打獨鬥。但我認為咧，就算係咁，佢個股價而家上升啊，嚇嗰個誒長遠個風險咧，就依然係有嘅。咁咧就唔應該咧，淨係注意到佢喺香港才50-60人，呢個係濕碎嘅啫。以現時香港嗰種冧法咧，嗰個消費業零售要才50-60好少啦。你睇恒生才幾多啊？係咪早幾個禮拜？你就要留意咧，喺大陸啲大城市佢會唔會裁人？包括喺深圳福田啊，呢個咁嘅超級嘅領展啊，嚇呢個咧商城啊，會唔會裁人？嗱，呢啲咧就係睇特區政府嚇，佢唔會出聲。但系咧，香港嘅傳媒啊，做財經嘅編輯同埋記者咧，就要將個眼光放遠少少啦，係咪啊，白生？ 係咁啊，領展咧一早已經即係唔係淨係睇住香港噶啦，都知道香港咧嗰個經營前景啊係唔樂觀，所以而家佢哋個物業組合咧，以人民幣計算啦，就按年升咗分別咧就係30%嘅。咁啊，亦都係受惠於上海啊呢啲啊新嘅商場啦。咁而家整體嚟講咧，得到頭先我所講啦，摩根啊、大通啊呢啲國際投資者嘅青睞，而且睇佢嘅股價仲可以去到48蚊添。咁呢個當然就係以上市公司嚟講啊，當然係好消息啦。而且根據最近嘅消息，佢裁員之餘咧，亦都向佢哋嘅股東咧派發呢啲基金，咁啊價值咧係2億計。咁呢啲無可厚非嘅，上市公司都係追求最大嘅利潤啊！咁當初當然啦，有啲左翼嘅角度就梗係覺得佢上市係對於特別係公共屋邨裏面嘅商場啊嘅居民咧係唔公平啦，又或者會令到佢哋嘅生活咧百上加斤啦。咁但係事實證明，如果用商業角度嚟講咧，領展係的而且確係成功嘅。咁而且都話逆市咧喺個情況之下咧。都是股价上升得到这个投资者的认同。但是问题就是即是而家我觉得可以分析的就是你变咗而好似香港人的消费或者香港人的投资一样。佢的重心已经渐渐在香港移开。虽然这个都是佢的基地但是实际上的收益或者佢的我们叫 bread and butter 呢就渐渐向国际或者向中国大陆呢去移咗去嗰邊啊，咁變成呢個問題咧。看似就你如果你有本事去買股票，或者你成為佢哋嘅管理層一員咧，當然係冇問題，好開心添啦。但係如果你作為香港嘅市民啦，或者係你真係住喺公共屋邨裏邊，見到嗰啲商場嘅情況咧，咁你可能咧就會覺得咧就不是未宜啦，因為咧你。即係而家咁嘅資源漸漸將移嚟香港，同埋將個投資咧個重心放喺中國大陸或者其他地方咧。嗱，呢個就係好似而家香港嘅經濟一樣，啲人有錢都出咗去消費，有錢都去外國買物業啊。無論係日本、台灣，甚至有啲本事嘅，好似你話走到去英國倫敦裏邊嚇置業。嗱，呢個會唔會造成香港其實我哋叫流失咧？流失唔止係人才喎。唔止係資金，甚至係信心，陶生。 雖然咧，領展咧而家面對啊大陸呢一線嘅城市咧，啊佢對個商場嘅消費好有信心，啊但係咧要密切留意咧係各種嘅大陸內需啊嗰個數字。但係同時新世界就採取個逆向啊嗰個咧設置，就逐步咧係出售大陸嘅房地產資產。啱啱上個月咧，新世界達成110億美元再融資嘅協議咧。跟住咧，你唔好以為唔係咧，大舉再進攻大陸，計劃逐步出售喺大陸嘅房地產資產，就係包括深圳、杭州，仲有上海嘅 K11 大廈等咧，係地標嘅經濟。啊，當然啦，新世界出售咧就係另一個因素啦，因為佢上個月貸款再融資嘅協議咧，啊就係啊佢有個經濟壓力噶啦，係能夠快速咧決策同埋提供咧快啲資金嘅回流啊。啊嘅投資基金咧，啊等等咧，係啊俾嗰啲咧係向股東交代等等，係嘛？咁但係你喺上海嗰個叫 K11 新世界嗰個大廈咧，係價值28億5000萬元。咁佢而家嗰度咧，其實對於整個新世界咁多年嚟講，好少錢啫，都要甩。咁啊，截至舊年咧嘅12月31號，新世界喺大陸咧。 就总共有500亿元价值的房地产投资。佢嘅面临资金流动性嘅压力，正在寻求通过一笔再一笔嘅贷款筹集多20亿嘅美元。嗱，呢啲咧就系一出一入，一旺就一衰。再睇下成个大陆啊，嗰个内需同埋内卷啊，吓个里边引起啊网民嘅嗰个争论啊，所以咧。香港人不要只是去大湾区饮饮食食，无论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者家长或者大学生中学生，擘大眼的观察下四围的经济的状况。香港和中国大陆现时是一个全球化经济一个庞大的实验室，亦都是庞大的课室来的。在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东西，正如你现在在伦敦、纽约、洛杉矶在那些中心的地段见到那个露宿者的数目目测是不是多了呢？是不是只是露宿呢？譬如说在日本东京上野公园就有日本人露宿，他们为什么会卫生一点、干净一点，还有露宿得来有型呢？而在美国的露宿者污糟邋遢呢？你还有数一数，比起5年前那些露宿者，现在在伦敦、纽约露宿的白人同埋黑人啊嘅比例系多咗定系少咗咧？吓，白人咧系点解咧？系蒙头垢面啊！吓，同埋佢哋个年龄系乜嘢？嗱，凡此种种，吓呢个擘大眼睛咧，呢啲系非常之重要嘅全球化之下经济衰退嘅细节嘅情报啊！你又讲系叫情报啊？虽然咁讲系比较敏感啲，系嘛？所以而家咧，香港人啊，我觉得时势而家咧系非常之紧急。每一个人譬如说离开香港去大湾区消费，又或者饮饮食食，同埋去日本东京旅行饮食嘅时候，你唔好淨係挂住饮食。擘大对眼观察下周围嘅环境，係咪有时目测又好数又好。咁而呢，因为呢啲呢，第一係培养一个呢係做经济观察家嘅一个业余嘅兴趣。第二，当你知道咗多咗心得之后，同啲朋友群组嗰度商量下，翻嚟咧开翻个会，系嘛？喂，我最近去深圳咧，华强路就唔掂喎，只不过福田区嗰个领展啊，嗰个商场啊，嗰啲人流咧，我就觉得都仲系可以喎。隔篱个唔系啊，比起旧年咧，而家已经多咗好多窿窿罅罅噶啦。咁都有，咁你咪下次去咪问下嗰度。 另外一个指标咧， 系咪啊？ 就大家都讲咗好耐啦，就系睇的士嘅供应究竟容唔容易接到的士。但系更加新嘅咧，就睇下 Uber 嗰、那个你叫车嘅时候咧，嗰、那个价格啊。嗱，有人话俾我知咧，英国呢三年啊，当初佢嚟嘅时候咧嘅 Uber 嘅价钱咧系贵过而家，而家 Uber 咧起码跌咗10%左右。其他网约平台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咁啊，依个亦都系可以显示到咧，多咗人咧去揸 Uber， 所以咧，点解突然间咧嗰个需求咧系跌咗，而供应又多咗？咁呢啲其实喺香港亦都一模一样啦，即系等于我僆仔嘅时代喺尖沙咀同埋尖东一带，根本咧夜晚黑玩完咧系接唔到任何一架的士嘅，要争的士，同埋咧俾佢哋咧揽收车资，你都要焗住上，直至去到今时今日排费跌到200万啦或以下啦，跟住咧嗰个的士咧就通街都系啦，夜间嘅的士更加叫苦连天啦，咁亦都系反映到个经济嘅，所以即系除咗睇露宿者楼价，另外一个系做旅客或者系做普通人最容易感受得到嘅就系的士，或者你去叫网约车 Uber 嘅时候，你留意一下嗰个价钱咧系咪有冇浮动。因为咧，英国咧，如果大家试下叫下 Uber， 睇下系咪好似我朋友嘅经历一样的而且确而家平咗。 咁啊，仲有楼价咧，系嘛？咁有种种唔同嘅讲法啦。有啲人话楼价咧今年仲会跌多5%啦，吓。咁另外呢个大行嘅瑞银咧就预料今年嘅香港嘅楼价咧其实就冇升跌嘅。呢啲咧都系其实每一个人喺一个经济咁艰难嘅环境咧，苦中作乐咧，不如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经济学家。你只要咧读下睇下书上下网擘大对眼培养一个尖锐的观察力你就会达到你的结论，不需要听那么多的专家那些 KOL 发一封情，你刚才所说 Uber 为什么会便宜了？没理由便宜了，是不是便宜了？因为多了人投入市场那里争食，是不是？ 点解多人跳入市场咧？又可能系因为就业嘅环境唔系太好咯。 但以香港嚟讲咧，你要就业，你要加入Uber市场，你要有自己架车才得，系嘛？啊，呢啲唔系话的士整个牌翻嚟啊嘛。啊，所以如果 Uber 多咗人入嚟揸咧，就好大镬啊！系咧，你平时喺香港，你拥有一架车，架车又见得人啦、啊，唔通烂铜烂铁几十年嘅车，你敢攞出嚟揸 Uber 咩？嗰架车望落起码都新净啦，系嘛？至少啊入场啊见得人嘅 Toyota 啦、丰田啦，系咪啊？系嘛？咁如果你话揸架 Daimler 或者揸架 Jaguar 啊去做揸 Uber 咧，吓咁你就全香港 Uber 王啦。啊，点解冇一个人揸架啊靓嘅劳斯莱斯出嚟揸 Uber 咧？系嘛？呢个我即刻话包你变咗网红噃，吓用个劳斯莱斯嚟到揸。如果出一旦啊，有一日出现 U 香港嘅 Uber 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系用劳斯莱斯接客咧，你就知道个经济系衰到乜嘢地步。嗱，香港嚟讲，你揸啲 Uber 一定系中产阶级。如果 Uber 香港嗰个价格咧系下降，即系话加入 Uber 大军嘅咧就唔系大学毕业生。唔系基层啊，嗰啲洗碗啊或者清洁工人嘅人口，亦唔系啊起楼做地盘啊吓嗰啲诶扎铁啊系嘛担泥嗰啲劳工，而系大镬啦， 中产啊， 拥有一架汽车嘅中产，你就不妨问一下，喂阿哥，喂你架车都几靓啊，点解会出嚟揸 Uber 咧？你唔好你讲嘢要小心啲、啊。你唔好话点解要搞到揸 Uber 你要赞你话你个 Uber 真系靓啊架车系嘛？啊真系估唔到啦，阿哥你大丈夫能不能伸啊？你揸架咁嘅车咁有口味咁有品味啊？请问啊，系你以前系做边一行喺边度发财咧？你讲嘢咧系要好有技巧，唔好伤害到个 Uber 司机嘅自尊心系嘛？系要懂得闪避。个口才咧要类似风云谷咁样样，咁然后咧你就唔等佢咧呻下，唉唔好讲啦，我以前唉讲出嚟唔好笑啊，点会咧？唉英雄莫问出处，其实我以前做医生，吓做医生系啊，开医务所喺边区啊？唉，实不相瞒啦，喺呢个土瓜湾，吓喂土瓜湾开地铺医务所伤风咳，唉我识得个老友。在这个旺角我们不要看300元200元三大斩埋有柴鸡糊啊是不是供了几层楼不要说了。以前就是是吧唉现在我都要将个医务所结束了。为什么啊唉就是即 COVID 之后啦你都知啦是吧动态清零结束我的生意反而跌了咯。另外仲有几个护士呢就辞工咯。跟住个老公去咗 BNO 咯。咁我淨係请护士我都请唔到人啦。唔通请大陆新移民咩。新移民点解唔得啊唉唔好讲笑啦阿杰哥。我慢慢听开你风云谷㗎係咪你话得唔得啊大陆嗰啲啊啲新移民咁又唔可以咁讲嘅。係咪呢个世界唔好一足高打一船人。或者新移民落嚟嗰啲有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嗰啲毕业生咧，而且靓、哦，靓得嚟同你攞药啊、配药啊，啊做接待啊，咪同你出嚟吓、啊，多啲客咯，会唔会？唉，唔好讲笑啦，系嘛？唉，你润我咩？嗱，呢个护士又请唔到人啦，仲有啲药啊，阴公吓，啲药啊，药我攞得好贵啊，好多黑幕噶，你知咪？而家咧政府医院咧。都好多都用緊大陸嗰啲藥啊，咁傷風咳都要係傷風咳啊，先至係重災區啊。好，講到呢度嚇，嗰、那個 Uber 架車咧到咗個目的地啦。咁咧你找數嘅時候，跟住俾 tips， 你咪俾得鬆手啲咯。好啦，你今日幫襯個 Uber 咧就係、是、西醫，聽日跳上嗰架車咧，哇屎正喎、啊、，hybrid 喎、啊，豐田喎、啊，又一架喎、啊，你問佢啦嚇，錯下錯下，唉唔好講啦。啊、我以前我本来我都不想做这份的。你做在什么做在牙医啊。啊牙医都要转行 Uber？ 唉梗是啦个个上晒大湾区磨牙补牙。那里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做补牙补两只呢是人民币呢400元。我这头在中环租个写字楼十几二十万一个月。啊、我那里以前那些 fan, 那些帮衬我睇牙洗牙那些就全部走晒 BNO。阿哥而家唔揸 Uber， 揸乜嘢咧？ 有冇自己人？有冇医生做？我又唔敢讲啦。但系 迟早有。 我话俾大家知，我哋 有牙医做。我话俾你听， 我哋电影电视行业咧嘅特别系幕后咧，就好多人做。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和涂生爆锤的 Patre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才可以看着涂生和爆锤分别不同的专属内容。未来的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涂生话斋，就算在黑暗之中，我们仍要怀着一点的乐观，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的前路。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